FM Music 40，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在2017年的1月3号呢，由爱奇艺和电影频道强强联手打造的台网互动的开山之作动作科幻电影《功夫机器侠》曝光了未来战场版的预告片还有海报，并宣布影片定档于大年初五同步登陆爱奇艺和 CCTV6。全新贺岁功夫开年。那么这部电影呢，是爱奇艺和 CCTV6在2015年年底宣布签署合作之后呢，首部系列电影，巧妙地融合了中国功夫和机械科幻，还有冒险爱情等元素，由张显峰来指导。好莱坞功夫打星陈虎携《夏洛特烦恼》中的国民初恋秋雅的扮演者王志出演，来搭配好莱坞的动作特技团队8711，旨在打造台网互动的全新模式下的精品内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潘玮柏《夏日风》，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哎呦，

来自 SHE 的你曾是少年，这里是 MyFM 10.5，随时在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听后张惠妹呢的她的演唱会乌托邦 2.0 庆典将会在8月12号唱回台湾，连续三个周六周日连唱六场，震撼高雄巨蛋。那么2.0版的演唱会呢升级，但是最高票价跟上一次巡演一样，维持在3600元台币。他希望以合理的票价来回馈歌迷，让更多的人可以亲身体验演唱会的感动，和他一起嗨起来。那么在去年呢，也是纪念出道满20周年，将成名曲改编成姐妹2016平行宇宙版。 MV 推出呢，也是令众多粉丝哭红脸。接着又投身全新巡演乌托邦2.0庆典及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因为以出道20周年为主题，他突发奇想的新增了安可桥段，从最新的一张专辑《阿密特二》会唱回第一张专辑《姐妹》，60分钟唱完20年的音乐回忆，也是充满了怀念的味道。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依然是一首充满怀念的老歌，来自光良《第一次》。随时再见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属于我。 此直到天长地久。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好音乐播不停 ，My FM Music 40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 FM。 手机没有关系，想一个人静静，我就给你假期去垦丁，怕晒伤身体，我的提醒不及，好比太阳热情。 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 FM。 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你只想回家，不想你回家，寂寞深得像海，太让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身体却在拼命躺，当雨 在燃烧。真的他又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是命运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逃。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你不再挣扎， 还是他，来自陶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寒冷的冬季呢，是关节炎和关节疼痛的多发季节。最近希腊一项研究对145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和188名对比参试者呢的食谱进行了比较，结果证明呢，吃橄榄油对于关节呢是有保护作用的，可以降低类风湿关节炎发作的风险。而研究人员表示说呢，这是因为其中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炎症有抑制作用，回头不妨在自己的食谱里换上橄榄油。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咨询过后为您送上来自何洁 I'm a to m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时听歌入心 MyFM 100.5 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Kevin。在2017年开年的爆笑电影《情圣》正在全国狂欢热映，元旦小长假票房突破2亿，一举拿下了票房冠军、场次冠军、人次冠军，还有上座率冠军和口碑冠军5项记录，也是实力证明了影片为假期观影首选，口碑呢更正是好评难当。在各大购票平台呢，也拿下了8.6的同档期的国产片最高评分，业内的知名影评人呢称赞其为近期国产片的一大惊喜。今年让人放肆笑的国产喜剧不多，而《情圣》算一个。那么这部影片你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Mickey Echo《Watch Me Rise》。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 Van 不眠夜。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经典老歌就像旧友， 流行音乐就像新朋， 旧友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FM。 站在镜子面前，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爱黑故事化些句点，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美丽艳阳下雨天，在胸前，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只用飞过往云烟，不见不后悔。无所谓我沉默不泄露人的笑脸，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好，唯一只会跳舞。 我许愿完美就在身边，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2:05，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那么说到游鸿明呢，我们都会被他擅长的伤感情歌所打动。那么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同样有着一点点他自己专属的味道。他的歌曲呢总是以伤感著称，但是他由于独特的嗓音条件，让歌曲当中总会有一种悲中带泪的感觉。一起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Gusto 来自 Florida， 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对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唱生涯而言呢，张雨生真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在，而在她去世之后呢，阿妹的首张专辑当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怀念之情，比如说演唱了张雨生的一作 I'm Ready， 还有后知后觉，也是首次和陶喆合作了不要骗我还有 Hi Hi Hi 这两首歌曲，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一首热闹的牵手呢，也是展现了她夯实的歌唱功底。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张惠妹《牵手》，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在2001年呢，孙燕姿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新人歌手，但是她的第三张专辑《风筝》一旦发行呢，就已经震惊四座。而她呢，也是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息之余呢，旅行还会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灵感和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就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就构思出了和孙燕姿想象非常契合的歌曲，这是这一首带有美国的踢踏鼓味道的《绿光》，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孙燕姿《绿光》，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你晚睡了吗？带着早餐回家，又是一个人一

来自 ICHE 的一首《强强》，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开问，时间来到了22:46，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J 下划线 MyFM 10.5。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彭坦和春晓共同带来的《有爱任性》，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Oh,

如此的美丽，如同那雪山融化的心，热的山里像个人房间里，你是如此的清晰，如同金山间花 胡彦斌的一首依然是你，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从5号到7号呢，天津的天气呢多是以多云到阴为主，阴冷的感觉也是增加，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天津今天夜间有雾，明天白天雾转霾，东北风2到3级，零下3度到4度。那么天气阴冷呢，手脚冰凉的朋友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要记得泡泡脚，脚热了自然就更加容易入睡了，今天晚上不妨就试试看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那英《梦醒了》，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坚持。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

来自关诗敏的一首别说，这里是猫 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还记得曾经我们一起唱过的周杰伦吗？那么最近呢，网络上发布了一支《10000公里的约定》的主题曲蜗牛的致敬版 MV， 怀旧的曲调配上励志奔跑的画面，也让人顿时感慨，有一种青春叫杰伦，有一种预告叫泪奔。那么该片呢是由周杰伦、林忆杰联合监制，新锐导演洪胜阳来指导，黄远、黄大陆、赖雅妍、严美出演，将会在1月6号正式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只有在 MyFM。 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FM 买 CD， 把你的声音丢在角落，看电影到结局总是配角的错，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我要的生活我好好过，写日记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晚来听到的歌曲《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1月2号呢，黄子韬的全新歌曲《New Day》正式上线，而这首歌呢，作为黄子韬首张原创实体专辑《The Road》的压轴作品，将国际化的音乐制作水准和独具黄子韬特色的风格进行了融合。青春正能量的 rap 歌词搭配着动感悦耳的节奏旋律，歌词中呢，黄涛也是写到了对手是我自己，来挑战刷新自己，既是黄子韬对自己2016的总结，也是他2017年音乐旅途的全新开始。而他们也在准备在1月9号正式来召开黄子韬巡回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也期待他在2017年在音乐上可以奉献出更多的作品。我们继续来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鹿晗的新歌《某时某刻》，一起来听听看吧。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收看，当潮汐交换，当路灯都变

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再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永远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她静静听着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民谣曲风的吟唱之下呢，也讲述了自己歌迷的人生历程和令人落泪的人生故事。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接下来关注的消息呢，也是和演唱会有关系。决战诗神 Music Tasting 英皇演唱会北京站呢，即将在2017年的1月6号唱响首都体育馆。英皇旗下艺人古巨基、李克勤、陈伟霆、泳儿、容祖儿、谢霆锋都将一一登场，全新的艺人单人宣传照呢也是正式曝光。本次曝光的照片中呢，不仅六位艺人都以之前演唱会中的经典造型亮相，同时还搭配有每位艺人的经典曲目和歌词。比如说陈伟霆的单人宣传照上就写着女皇中的一句歌词，尊贵的女皇，你每个吻我也渴望珍藏。而古巨基、李克勤、泳儿还有容祖儿和谢霆锋的宣传照上分别写着好想好想、一生何求、百变女王、独照和玉蝴蝶中的歌词，让人对于本次演唱会中几位艺人将要演唱的曲目有了一定的猜测，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张曼玉《如果没了你》，随时再见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坏的沙雕如何重来，有裂痕的爱怎么承担，只是一觉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来自周杰伦和 Lara 共同带来的《珊瑚海》。北京时间来到了23:46，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到这里呢，陪伴你4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稍后为你送出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也提醒你，如果还在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所谓的绚烂或孤独，不过是。 的虚无，冷血的猎人到奔放漫舞，我们又何故清白都玷污，只为几方寸为难的皮肤，一直为心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Thank you. me please.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Thank you.